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七页。讲义请翻到讲义六的第七页。倒数第三行。上次我们讲解《解深密经法会》所列举的十位上首菩萨，原册书依三种义来解说。第一义是名字，及第二义说时所由，已经讲解完毕。第三义问答分别一生补处。将大乘教法中对一生补处的七种说法，我们已经讲解完毕了。现在继续解说。然说天等名一生者，古来相传自有三世，亦云即说天生。名为一生，人生即是后生设故。又解说天与人等假名安立为一生，自古相传呢，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说即是独使天生假名为一生，在人间的一生假名为最后生所设数。亦云说人生名为一生，更受人生方成佛故。第二种说法是说一生是指人生，菩萨往生独使堕天后，必须更受人的生命体才在人间成佛，所以一生是指人生。亦云人天何说名为一生，如说七生欲留国等，何说二生为一生故。第三种说法是和一个人生与一个天生说为一生，譬如我们说声闻圣的初果是欲留果，经论中说呢，证得欲留果的圣者，在罪顿根者往返人天七生必定证阿罗汉果。而这里说的人天七生是指往返欲界一个人生与一个天生，合称为一生，共要往返七次，所以称为七生。所以独使堕天生与人生合起来说为一生。问：若说天生名一生者，制度论说如何会是？故制度论三十八云：三生菩萨为生都率。提问说，如果说都率天生是一生补处菩萨，那么如何会通解说大制度论第三十八卷所说三生菩萨可以诞生都率天上， 物生于处。解云：聚时三生，为人生、天生、最后生。而说天生名为三生者，三中一数，故说三生。人生已受故，后生成佛故，是故不说人生后生，名三生也。解答说：实际说三生菩萨，是指人生、天生与最后生这三生。譬如说弥勒菩萨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生在人间见佛闻法，这是人生。他这一人生末后，弥勒菩萨便生于兜率天，这是天生。再当弥勒菩萨在兜率天末后降生人间成佛，就是最后生，这就是三生菩萨。而说天生名三生者，三中一数，故说三生。这是说明为何只说兜率天生是一生不处菩萨来代表三生，因为天生是三生中间的一生，所以以天生来代表三生。又由于人生已受故，后生成佛故，是故不说人生后生名三生也。又因为弥勒菩萨已受过释迦佛在世时的人生，并且他尚未受最后生成佛的一生，而他现在正在受兜率天生，所以不说过去的人生与未来的最后生来代表三生，只说现在的天生来代表三生。因此制度论说三生菩萨为生兜率，与说天生是一生啊，是相通的。问：慈氏菩萨可言补处，如何愚者称补处耶？啊，提问说，慈氏菩萨就是弥勒菩萨，他现在正在独使多天，下一生就要降生人间成佛，所以我们可以称他名为一生补处菩萨。为何其余的菩萨，譬如观世音菩萨或者是文殊师利菩萨，也称名为一生补处菩萨呢？提出这样的问题。答：如制度论第七世云，除弥勒外，余菩萨众，虽非此方占补佛处，于十方国皆补佛处，故称补处。回答说，如同大制度论第七卷所解释的，说弥勒菩萨是此方娑婆世界的占补佛处的一生补处菩萨，其余的一生补处菩萨虽然不是娑婆世界的占补佛处菩萨，却是其他佛国的占补佛处菩萨啊，譬如说观世音菩萨是极乐世界的占补佛处，所以观世音菩萨也称名为一生补处菩萨。问： 慈氏菩萨理应多生，如何说言天意生耶？提问说，慈氏菩萨是第十地菩萨。依瑜伽师地论说，第十地菩萨居住在超过第四禅天的大自在处，寿命远远超过兜率天的寿命，所以照理说，慈氏菩萨在兜率天，那么就应该有众多生。为什么说他的天生只有一生呢？答：聚时多生，同是天故，名为一生。回答说，实际上慈氏菩萨是有众多生的，但是呢，他的这些众多生都生在天界上，那这些所有的天生就共同称名为一生。问：若尔变为制度论说，故第四云：夏天寿短，佛未出时，命已终故；上天寿长，佛灭度后，命始终故。兜率天不长不短，佛出世时正相会故，五处菩萨常生其中。大婆沙论百七八异同智论又提问说，如果说慈氏菩萨实际有众多生，便违背了大制度论的说法。在大制度论第四卷中有提问说，为什么一生补处菩萨生在兜率天，而不生于兜率天以下的诸天，或者是生于兜率天以上的诸天呢？菩萨是有大福德的，他应该能够自在决定所生之处。那么大制度论呢，在这里提出了很多的回答。那么其中的一个回答是，菩萨不愿错过下生世间成佛的时机。夏天寿短，佛未出时，命已终故。在兜率天以下的诸天，譬如四王天、三十三天等天，这些天人的寿命都太短了。如果菩萨生在这些天中，还没有到出世成佛的时候，菩萨的寿命就终了了。所以呢，不生在下天。上天寿长，佛灭度后，命始终故。在兜率天以上的诸天，他们的寿命都太长了。到了佛应该出世的时候，菩萨天生的寿命还没有终了，一直要到佛应该在世间灭度之后，菩萨天生的寿命才结束，因此会错过了成佛度生的机缘。兜率天不长不短，佛出世时正相会故，五处菩萨常生其中。兜率天的寿命不长不短，在佛应该出生世间度化众生时，菩萨天生的寿命刚好结束，于是降生世间成佛度生，因此五处菩萨常生在兜率天中。大毗婆沙论178卷中也有相同的说法。思，圆策书在这里呢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写了一个思字。推测他的意思呢，就是这个问题还需要思维，要怎么回答这个提问。所以从这边看的话，圆策法师也有问题回答不出来的时候。 问：一生者，一何生说？未曰实行，未曰化相耶？又提问说：一生古处菩萨的一生，是依实有的报身说呢，还是依变化身说呢？答：三生中，法身无有补处之意，无出后故。回答说，在三生中的法身是没有一生补处菩萨成佛之意。那么这里所说的法身就是理性法身，也就是真如。从最初的凡夫到最后成佛，真如法身是没有分别的。而补处菩萨的报身与佛的报身是不相同的，所以这里说法身无有补处之意。若受用身自有二种，一自受用，虽无入波涅盘之意，而有占卜出成佛意。受用身也有两种，一种是自受用身，一种是他受用身。实地菩萨的自受用身还未证得佛的无住大涅槃，所以没有入波涅槃之一。但是在兜率天宫五位成佛，这是有的，所以他有占卜出成佛意。故瑜伽论46云：究竟菩萨自有二种，一者一生所系，二者住最后生，准此实行，于理无为。所以在瑜伽师地论第46卷说，究竟菩萨有二种。究竟菩萨就是已成熟的第十地菩萨。第一种是在兜率天宫的一生所系菩萨，与第二种是从兜率天宫末后降生人间成佛的住最后生菩萨。比照瑜伽师地论所说，第十地菩萨在一生补处位是实有的报身，在道理上就没有违背了。所以者何？据实为论，顿悟菩萨第十地中变异生死，虽无分别前后异熟，别境别身，有二障种，而有变异前后异熟别境别身，由思亦有已入等觉未入等觉差别异故，分为二种。为什么于理无为呢？我们先解释顿悟菩萨与见悟菩萨两种不同。顿悟菩萨是指一类有情，从无始以来，他的阿赖耶识中只有菩萨的无漏种子。他从佛听闻大圣佛法，修大圣行，就直接证得佛果，这是顿悟菩萨。见悟菩萨是指一类有情，从无始以来，他的阿赖耶识中同时具有大圣与小圣的无漏种子。他先从佛听闻小圣法，证得小圣果后，再唯心由小圣转向大圣，闻大圣法，修大圣行，然后证得佛果。所以有这两种菩萨的不同。顿悟菩萨在第十地时，并未将阿赖耶识中的烦恼种子完全断尽，但是 由于他无漏的道力，能够使烦恼不再现行。所以在第十地中的变异生死，虽然他没有烦恼障、虚妄分别心，所感生的前一熟果尽，复生后一熟果，但是由烦恼障种子帮助所知障为助缘，以及无漏后得有分别业为因，感得变异生死的系异熟果。那这个系异熟果，前异熟果尽，后异熟果生。在文中说，由二障种而有变异前后，异熟别尽别生。说二障种，而不说二障现行的原因，是因为二障的种子在一切时，它是决定是有的。但是二障现行，有的时候会有间断，所以在文中特别说，二障种使令生死相续不断绝。由思亦有已入等觉、未入等觉差别异故，分为二种。等觉在此就指一生补处菩萨。第十地菩萨因为有变异生死的缘故，所以可以分为未入等觉的第十地菩萨与已入等觉的一生补处菩萨这两种。此中亦说，变异生死由二障种子力故，烁烁生灭，故成为是云：前一熟寂静，复生于一熟。前面这段文的意思是说，顿悟菩萨的变异生死是由烦恼障种子的力量来帮助所知障，使令变异生死的系异熟果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生灭相续不断。所以在《成为世论》第八卷中有记诵说，前异熟寂静，复生于异熟。有情前面一个异熟果受用尽了，又有业种子成熟，升起其余的异熟果，因此有情的生死相续不会间断，也无有穷尽。成为世论的这个寄送，在成为世论中是说的分段生死。虽然圣人的变异生死没有像分段生死的前异熟寂静复生于异熟，然而由于菩萨的无漏定力与大悲愿力，以及二障种子的助缘，菩萨的变异生死也会相续不断，前后转变，辗转增盛。所以呢，也有前异熟果尽，后异熟果复生的意义。不同二圣无烦恼障故，不许前异熟尽，复异熟生，但言言命，令受变异，据说如彼。这里的二圣是指已证得阿罗汉果位或者辟支佛果位的回小向大的见悟菩萨而说。见悟菩萨由于在修行小乘法的时候断除了烦恼障，证得阿罗汉果，所以他已经没有烦恼障的种子跟现行了，所以他们不再受 分段生死的前一属果尽，复生于一属果。但言言命，令受变异。见悟菩萨呢，是以无漏的定力来延长他变异身的寿命，烁烁不绝的以定愿力的资助变现变异生死身，直到证得无上菩提。详细的解说可以去参考《成唯识论》的第八卷。二，他受用身及变化身皆有一生补处之意，如弥陀佛说有父母入涅槃意，游丝观音占卜佛处，名为一生补处菩萨。第二种，他受用身与变化身都有一生补处菩萨的意义，譬如说阿弥陀佛说有父母入涅槃意，有父母就表示是由父母所生的生命体，有生就有灭，所以阿弥陀佛成佛以后经过无量的寿命，他也会入波涅槃。所以无量寿是表示寿命很长的意思，不是说他永远的不入涅槃。在观世音菩萨受记经中说，阿弥陀佛的正法灭后，过了中夜分，在明相初时，观世音菩萨就成佛了，称名为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国民众宝普及庄严，所以知道现在在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是占卜佛处，称名为一生补处菩萨。在阿弥陀佛入涅槃以后，观世音菩萨成佛，这个时候大势至菩萨就占卜佛位，为一生补处菩萨。这样讲，然彼弥陀自有二种，一为地上菩萨所现，是他受用；二为地前一身二圣变化身摄。佛为了化度众生，所以变现两种身。第一种是为地上菩萨所现身，是他受用身。第二种是为证圣地的凡夫与二圣所变现身，属于变化身。这两种身土都有一生补处菩萨。问：若尔见悟应为一生，无别境别生故。提问说，如果如同上面所说，见悟菩萨应该只有一生，因为已经断除了烦恼障，所以没有分段生死的前一属果尽，复生于一属果的缘故。解云：如观世音菩萨说为一生，于理无为，即最后生为一生故。解释说，譬如极乐世界的观世音菩萨说为一生补处菩萨，在道理上并没有违背，因为他现在的最后身是在净土，弥陀佛涅槃以后正法灭时即将成佛，那么弥勒菩萨是在秽土成佛，所以弥勒菩萨要先生于兜率天宫，等待成佛时机成熟以后再降生人间。观世音菩萨是在净土成佛，所以他不必先生于兜率然后再下生人间， 视线凡夫成佛，所以在净土跟秽土成佛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续品就到此讲解完毕。课本请翻到第八页。讲义是讲义七。我们看课本《解深密经圣义地相品》第二，现在开始讲解圣义地相品，先解说这一品的名称，请看讲义七的第一项。言圣义地相品者，地中之圣号。地是真实不虚妄的意思。下面文说地有两种。第一种是世俗地，就是世间凡夫虚妄分别所认知的世间真实义。第二种是圣义地，是超越世间的圣者真实智慧所见到的真如理。凡夫所见世俗地，隐覆了真理，见解错谬，所以呢不为殊胜。圣者所见的圣义地，有而知有，无而知无，真实不虚，所以说是殊胜。因此圣义地是二地中的殊胜的名号。地有二种，一者世俗，二者圣义。地就是真实的意思。真实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世间凡夫所供许的真实义，第二种是出世间圣者实证的真实义。言世俗者，世是隐覆义，俗是粗显义，为平一等世粗显物，隐覆圣义，故名世俗。世俗是什么意思呢？世是隐覆义，隐就是被障碍而不明显的意思，覆是遮蔽的意思，又有颠倒的意思。真理被障碍住而不明显，以致认知颠倒，就是是的意思。俗是粗显义，粗就是不深入、不细微的意思。显是显现的意思。事相显现，随顺俗情，而不能够深入细微的观察，就是俗的意思。譬如说，瓶子、衣服等事物，它是依他起的因缘色法。在世间，我们假名安立称为瓶子与衣服等名字，以立分别与沟通， 而世间人呢，就随顺俗情，执着于名字，而升起时有瓶子与衣服等的自信的妄解。那这种妄解因为隐附真理，所以称名为世俗。世间的凡愚不知实无平一等的自信，而执着实有平一等的自信为真实，所以称名为世俗谛。名圣义者，圣为圣智，义即敬义，为真如理，是圣智之敬义，故名圣义，即六世中一主是也。圣义是什么意思呢？圣为圣智，圣就是殊胜的意思。世间人的智慧虚妄颠倒，不知实相，所以世人的智慧不殊胜。圣人的智慧超越了世间的颠倒，契合于真理与实相，所以圣人的智慧殊胜，就称为圣智。义即敬义，义就是心的所缘境的意思。为真如理，是圣智之敬义，故名圣义。圣人的智慧是以真如理为所缘境，所以真如理称名为圣义，即六世中一主是也。真如理能够被称为圣义，是因为一是它是圣人智慧的所缘境才得名，所以圣智是主，依视着圣智为主而得名为圣义。如果真如理不是圣智的所缘境，就不能够称名为圣义了，所以它是依主是。圣人实证真如理的实相，所以称为圣义谛。这是圣义的第一种解释，依敬来解说圣义。那我们下面先解说一下六离合式。六离合式：一持业式，二依主式，三有才式，四相违式，五临近式，六代数式。你如果去阅读唯识的经论，就经常会看到他会讲这讲一个名词以后，然后他跟你讲这是什么事。那这个六离合式呢，是印度梵文的文法中的名词。在印度的梵文，它如果是由两个单词组合成一个复合词的时候，那么为了节省省略，所以它会省略了单词中的鱼尾。因此当阅读到一个复合词的时候，就不能够确切的知道两个单词的性质以及两个单词之间的关系，因此容易造成对这个复合词的误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譬如说我现在说意识，它就是由意与识两个单词组合而成一个复合词，叫做意识。如果我下面不说是什么事的话，我讲意识，你可能会认为是第六识，那有的人认为是第七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意识可以解说为由意根 所升起的事。这个时候就是指第六世，这个就是一主世。一指一根为主而升起之事的意思。那么意识又可以解说为意就是事，这个时候就指为第七世了，这是持业世。什么是意就是事呢？就是染污意就是事的字体的意思。所以当我们阅读到意识这一个复合词的时候，如果不注明它是一主事或者是持业事，就可能误解了第六世与第七世。因此它有一个六离合式，在这个词写了以后呢，它把这个式写出来，你就可以推断说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梵文中单词组合成副词呢，就有六种不同的关系，因此就称为六离合式。什么是离？分别去了解组成复合词中的各个单词的意义，一个一个单词了解它的意义，这个称为离。譬如我们去分别了解意识一词的意，是指一根，是是了别，这样的了解就称为离。然后再将意与事组合起来解说，意识是意根所升起的了别，就是意识，这种组合起来的了解就称为合。由这样一个一个单词的了解，再与组合起来的词去了解，由这样离与合的解释，就可以了解意识说的是第六世了，那这就称为离合式。那因为有六种不同的关系，就称为六离合式。先解释第一个持业式。持是执持的意思，业是业用。一法的字体能够执持如此的业用，由法体与业用的关系来解说复合词，就称为持业式。譬如第八式，我们称为藏式或者藏式。这个藏呢是摄藏，是就是法体，是的法体有摄藏的业用，所以称为藏式。又因为是体与摄藏的业用是在同一个法体上，是体能够执持摄藏的作用，由摄藏的作用而可以显示是的字体，所以藏就是是，因此称为藏式。这个就是持业式。二，依主式。依是依托的意思，依托的话就有能依托与所依托。从所依托的法体而安立能依托这一法的名字，所以所依托之法是主，依所依托为主而安立能依托的名字，就称为依主式。譬如眼识这个名字是要全表这个识是依托于眼根而升起的了别作用，眼根是所依托的法，识是了别的作用。是它不是眼根，它是能依托的是 依托所依托的眼根而升起的了别作用，因此安立眼识的名字，就是眼根之识的意思，依眼根而升起的识，所以称为依主识。这个主就是眼根。三，有才识。有才就是说这一法它拥有这样的特质，这个特质就是才。由此特质而安立此一法的名字，就称为有才识。譬如说我们称为很有财富的人为什么？为富翁或者富婆，因为这个人拥有许多的财富的特质而得名富翁富婆。那这个就是有才识。或者是说圣人，是指此人已经觉悟了圣道，拥有觉悟圣道的特质而得名为圣人。或者有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唯识论》，因为这本书中解说唯识的理论，他拥有解说唯识理论的特性，因此这一本书称为《唯识论》。这个都是有才识。四，相唯识，就是组合成复合词的单词，个别全表其意，而单词之间并没有特殊的关系。譬如我们说河山这一词，河与山各自全表其意。河不是山，山不是河，两者相对，互不相属，所以称为相唯。那么组合成的复合词就称为相唯识。又譬如说我们讲眼耳鼻舌身意这一词，这个也是相唯识，因为眼耳鼻舌身意它之间没有相属的关系。五，临近识，从字体所临近的强法而安立字体的名字。譬如说我们讲四念处，为什么安立称为四念处？四念处的字体是什么？四念处是以慧为体，是以智慧为体的，但是我们不称它为四慧处，而称为四念处。为什么呢？因为在观察身受心法这四处的时候，你要有非常强的念力来相应，你修四念处才会成就。所以为了强调这个念力的重要，就称名为四念处。因为这个念力要非常的强，所以临近之法强是因为念力强，不依它的字体而得名，而依它临近的强法而得名，所以称为临近识。那么佛光大辞典中说，我们中土对于临近识的解说，其实跟梵文原来的意思是完全不符合的。意思就是临近识是我们中土的法师自己创出来的，解释跟梵文是不一样的。六，代数式，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复合词上带有数目字，比如说三界带有三这个数目字，就称为代数式。五蕴带有五这个数目字，也是代数式。那么以上是大略的解说六离合式。如果要详细的了解六离合式，那么通常是学习过梵文以后，你会比较了解到底他是在讲什么。那么现在这边就跟大家略微提一下，说你如果看到唯识的典籍，它上面有讲依主识或者持业识、有才识，你大概知道它的意思。好，我们看下面，或复义者 即是毅力，为涅槃果即胜毅力，名为胜毅，即六世中持业事业。我们刚刚解释过一组事了，那么现在这边把毅力，这个胜毅，看它持业是怎么解释，或者胜毅一词中的毅是毅力的意思，远离恶法，摄持善法，就是毅力。这里说胜毅的胜是殊胜的智慧，它就是涅槃果，也就是毅力。所以说为涅槃果即胜毅力，名为胜毅。这个胜就是毅，因此呢是六离合事中的持业事。这个是胜毅的第二种解释，依果来解说胜毅。或复圣道，用圣为义，故名圣义，是有才识。圣道是义，圣道中有殊胜的智慧的特性，所以称名为圣义。这就是有才识。这个是圣义的第三种解释，依行来解说圣义。今于此中写一出义。现在圣义地相品中的圣义，是依圣人殊胜智慧所缘的境界真如理来解说的，就是依境来解说圣义。地有二义，如瑜伽论55说地义，如所说相不舍离义，由观此故，道清净究竟义为地。上面解释了圣义，这里解释地。圣义地相品的地有两种意义，如同在瑜伽师地论第55卷解说四圣地的地义是如所说相不舍离义，与由观此故道清净究竟义。师父妙老在他解说圣义地相品的时候，他解释如所说相不舍离义的如所说相，就是圣义的真如理的意思。凡夫的心虚妄分别，就舍离了真如理的实相。如果能够依法修行戒定慧，就能证得真如理，和真如理的圣义地不相舍离。这个是地的第一义。或者可以解说如佛所说的真如理的相，我们应该时时细念而不舍离此真如理的地相，是第一，这样解释也可以。由观此故，到清净究竟义。这个此就指的是真如理。修习止观时的所缘境，是圣义真如理的影像教。由观察此圣义影像教，就能引发心中无漏的无分别智，种子现行，消灭杂染的虚妄分别烦恼，到达究竟清净的境界。这个是地的第二义。韩清净居士在批寻记中，他解释这一段文是依世俗地与圣义地来解说四圣地的第一义。他解说如所说相不舍离义，他说这句话呢是解说世俗地，世间的凡愚从无始以来发而如是，与彼诸法的言说自性实为实有，不相舍离的意思。 由观此故，道清净究竟义。他解说这是在说圣义谛，以见圣谛的圣人，是由观察四圣谛而证得真如理，道清净究竟处。他是这么解释，这个是解释谛。下面解释相。相为体相，或是相状，离言等五，皆是真如自体相故。或亦真如有离言等五相状故。圣义谛相品的相，是圣义谛的自体相，或是圣义谛的相貌形状的意思。离言等五，是指一，离名言相；二，无二相；三，超过群思所行相；四，超过诸法一义性相；五，变一切一位相。这五种相就是真如理的自体相，或者是说一个真如理体上有以上离言等五种相状。于此品内，名圣义谛五相之义，故言圣义谛相品第二。在这个第二品中，佛菩萨为我们说明圣义谛的五种相状，所以这一品就称名为圣义谛相品第二。我们在第一品续品中已经讲解了解深密经圣教发起的因缘，那么从第二品开始就属于圣教正说分了。请看讲义七的第二项。于此圣教正说分中，有其七品设为三段。解深密经的圣教正说分包含了第二品至第八品，共有七品。这七品可以分为进行果三段。初有四品名所观境，次有二品便能观行，后有一品贤所得果。这个初有四品呢，就是指第二品圣义谛相品，第三品心意事相品，第四品一切法相品，第五品无自性相品。这四品是说明修习止观的所观境。所观境就是由学习佛所安立的圣教与圣教所传的义理，在此多闻熏习而得来的。四有两品，是指第六品分别于解品与第七品地波罗蜜多品。这二品说明能观行，分别于切品说明凡愚在圣解行地如何的修止观行，引发正德现观。地波罗蜜多品说明正入现观后，圣位菩萨继续修行的阶位。后有一品就是指第八品如来成所作事品，这一品说明佛果的庄严与殊胜。所以如是说三分者，夫观行者要戒圣境，依境起行，由行得果。解深密经中所以要说进行果三分的原因是什么呢？夫观行者要戒圣境，想要由凡入圣，消灭虚妄分别心的烦恼，必须要修止观行。修止观行时观察的所缘境 必须是殊胜的境界。一般凡愚心所行的境界是虚妄颠倒的境界，不是殊胜的境界。在《解深密经》中，佛所说的圣意地相、心意事相、一切法相、无自性相，是依止于佛所自证的最清净法界等流而安立出的境界，真实不虚，所以是圣境。依境起行，由行得果。依止圣境，修分别瑜伽品及地波罗蜜多品的能观行，就可以由修止观行得证如来成所作事品的无上菩提果。是故世尊阿毗达摩大圣经中说十种圣，初二是境，次六是行，后二是果。由是无着设大圣论，约三五等说十殊圣。佛在解深密经说净行果，净行果真的非常殊胜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因此引用佛在阿毗达摩大圣经中所说的十种殊胜语来证明净行果的殊胜。初二是境，最初的两种就是指所知一与所知相。所知一是说明阿赖耶识为一切法的依止处，所知相是说明依他起自性，遍计所知自性与圆成实自性三种自相。这个是净殊胜。次六是行，次六是指入所知相，说明修唯识观悟入唯识性，比入因果，说明要悟入唯识性的果必须修习六波罗蜜多为因。比修差别是说明圣位菩萨十地四地修行的差别，增上戒学说明菩萨的戒律仪，增上心学是说明诸地菩萨所修的定学，增上慧学是说明无分别智的详细抉择。这六种是属于行殊胜。后二是果，后二种是指彼果断与彼果智。这个彼果断与彼果智的彼果是指由境与行所证得的殊胜佛果，这个佛果就是断与智。彼果断说明断除烦恼所知二障，转依生死杂染所显的真实法性，无住大涅槃。彼果智说明转世成智的三种佛身，这是属于果殊胜。由是无着设大圣论，约三五等说十殊胜。无着菩萨依阿毗达摩大圣经造作设大圣论，在论书中约净行果三五等说明经文中所全表的十种殊胜。这个五等就是说大圣法的净行果最为殊胜，没有其余的法能够跟它相等的意思。慈氏菩萨说十七地，异变三种，初九是境，次六是行，后二是果。十七地是指瑜伽师地论，这十七地是瑜伽师所行的境界， 所以缺失地论呢又称名为十七地论。弥勒菩萨在天上讲解十七地论，无着菩萨呢在阿育陀国的讲堂，晚上呢他到天上受学于弥勒菩萨，白天就在讲堂里为大众宣说瑜伽师地论。瑜伽呢是相应的意思，这十七地含摄了进行果三种相应。初九是进，就是五世身相应地，异地有寻有四地，无寻为四地，无寻无四地，三摩悉多地，非三摩悉多地，有心地，无心地，这个九地是属于境相应。四六是行，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是属于行相应。后二是果，有余一地，无余一地，是属于果相应。那这里呢就是再引用瑜伽师地论来说明进行果的殊胜，也就是要证明说解深密经它讲进行果，在其他经中也是讲进行果，那么进行果是非常殊胜的，就是这个意思。此经说三五等以为三分，就所观境复分为二，初有二品名真俗境，后二品名有无性境，就二地中本末次第，先真后俗。此解深密经圣教正说分依进行果三五等分成三部分，就所观境复分为二，先解说净五等，就是所观境，修行人所应该要观察的境界。本经的所观境共有四品，这四品又分成两部分，初有二品名真俗境，第一部分有二品说明真俗二境，第二品的圣意地相品说明圣人智慧所证知的诸法实相真实境界。那么第三品心意事相品说明世间虚妄分别心的世俗境界。后二品名有无性境，第二部分也有二品说明有自性与无自性的境界。第四品一切法相品说明依他起遍计所执与缘成实三种自性的境界。第五品无自性相品说明相无自性、身无自性、圣意无自性三种无自性的境界。就二谛中本末次谛先真后俗，本经先解说第一部分真俗二境，真谛境与俗谛境是以真谛为根本，以俗谛为支末，所以本经以本末的次谛先解说根本的真谛，也就是圣意地相品，然后再说支末的俗谛，也就是第三品心意识相品。今此中说圣意地，一瑜伽论判此品中变五种相，故七十五云。复次，圣意地有五相：一离名言相，二无二相，三超过寻思所行相，四超过诸法一意性相，五变一切一位相。现在此经中第二品说圣意地相，依瑜伽师地论第七十五卷中解说圣意地相有五种相，就是 一、黎明岩像；二、无二相；三、超过寻思所行相；四、超过诸法一意性相；五、变一切一位相。今依此经设为四段：一、明离言及无二相；二、尔时法涌下，明超过寻思所行相；三、尔时善清净会下，变非一意相；四、尔时世尊下，是变一切一位相。其实呢，《瑜伽师地论》第75卷中，就是引用了《解深密经·深意地相品》的全文，来解说什么是深意地相。所以，论文中所说的深意地的五种相，就是依《解深密经·深意地相品》的文所安立的。现在原册书中呢，也就用《瑜伽论》中所说的五种相作为科判，来解说深意地相品。他将五种相分为四段来摄数此经深意地相品的经文。四段分别是：第一段，从尔时如理请问菩萨摩诃萨以下到当生牛羊等类中，说明离明言相以及无二相。第二段，尔时法涌菩萨摩诃萨以下至超过一切寻思相，来说明超过寻思所行相。第三段，尔时善清净会菩萨摩诃萨以下至要勤修止观而乃得解脱，是分别超过诸法一意性相。第四段，尔时世尊以下至彼定愚痴依上慢，是解释变一切一位相。五中离言应通四段，四相皆有离言相故，而与无二一处合说，准可知故，于三段中略而不说。既然深意地有五种相，为什么科判经文判为四段而不是五段呢？因为离明言相是贯彻深意地相品全文的，无二相超过寻思所行相，超过诸法一意性相，变一切一位相，这四相中都设有离明言相，所以不能独立一段经文判为离明言相。那么依止于经中的文义，就与无二相合在一处说，又为了简略的缘故，所以其余三段呢，就不再标立离明言相了。就前二相，文别有二，初长行广释，后以诵略说，前中有六：一请问，二略答，三征问，四广释，五重征，六欲说。第一段明离言及无二相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长行广释，第二部分是以诵略说。长行广释呢，又分成六科：一菩萨请问，二一问略答，三菩萨征问，四一问广释，五菩萨重征，六举喻重说。这个是原册书的科判。一真谛判四段同前，就出为五：一略说不可言，无二；二广说，三预显，四总结，五记诵。真谛三藏的科判将深意地相品也是分成四段，与原册书前面所判的相同。 而第一段名离言集五二将分为五科，这五科是一略说不可言，五二，二广说，三预显，四总结，五记诵。不同的人学习同样的经文，由于理解的不同，所做的科判呢也会不相同。所以我们可以把原册书所做的科判跟真谛三藏做的科判可以拿来互相参考。尔时如理请问菩萨摩诃萨，即于佛前问解甚深意密意菩萨摩诃萨言。好，我们看课本哈。解深密经分成三部分，甲一教起因缘分的序品第一已经讲解完毕，现在进入甲二圣教正说分，又分成进行果三科。这是第一科，以一名所观境，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丙一名增俗递进，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丁一名真递进，即是圣意地上品第二，又分成四科，这是第一科，悟一名离言及无二相，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己一长行广释，分成六科，这是第一科，更一菩萨请问，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心一发问游序，说明菩萨请问的情由，分成四科，第一科是人一发问时，就是尔时，第二科是人二能问者，就是如理请问菩萨摩诃萨，第三科是人三发问处，就是即于佛前，第四科是人四所问人问解甚深意密意菩萨摩诃萨言，请看讲义七的第三项。一尔时者发问时也，深密经云，时婆伽婆大众围绕说身法时，一家谬也。第一科解说经文此处所说的尔时，就是指如理请问菩萨发问时。在深密解脱经中翻译尔时为尔时婆伽婆百千万阿僧祇大众前后围绕为诸菩萨说甚深法时，这个是翻译者菩提留支翻译错了。为什么错了呢？因为在序品中的经文说一时，这个一时就是指如来说此经时，如果此处的尔时再说是婆伽婆说深法时，便犯了重复的过失，因此此处的尔时就是指如理请问菩萨发问时。二，如理请问菩萨者，便能问者顺理发问，故名如理请问菩萨。解结经云，如理正问，深密经云，上问菩萨。第二科人二能问者是如理请问菩萨摩诃萨，因为这位能提问者能够随顺佛法真实的义理而发问， 使令共同文法大众得到益利，所以假名安利就称为如理请问菩萨。解接经云，如理正问。如理是说他所提出的问题是合乎真理的，正问是说他提问的动机是为了利益大众，所以称名为如理正问菩萨。查大藏经的解结经以及欧阳剑所提的解结经真谛义，是如理正闻菩萨，听闻的闻。怎么解释呢？提出合乎真理的问题，即能听闻解说真理的正法，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生密解脱经》翻译呢，是翻译为善问菩萨，也是用个问字，所以解结经翻译为如理正问菩萨，就与其余的两种译本相合，所以应该是如理正问菩萨，而不是如理正闻菩萨。善问菩萨所问的问题合法合理，就是善问的意思。今天就讲解到这里。今天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那讲义六的第八页，倒数第六行，二，他受用身及变化身，皆有一生补处之意。然后后面举例，如弥陀佛说有父母入涅槃意。他这个父母是指是譬喻呢，还是指真实有那个父母？ 应该真实有父母。 真实有。 嗯。 OK。好，然后 是经里都不是讲什么莲花为父母？ 嗯，不是那个我们那个肉身的父母这样。 那个世界 是都是莲花， 是不是有欲的事情？我不晓得。 嗯。啊，然后另外一个问题，讲义七第二页。上面数下来第六行，后面是尔时世尊下士遍一切一味相。刚才法师在解释的时候，我不是听得很清楚，我说了几个字，说彼定于痴什么？ 依上慢，就是依增上慢。依止的依。上下的上，娇慢的慢， 然后衣上慢，因为你有讲到这几个字，说什么？以定于痴，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 等到后面讲经就会讲到啊。 那是哪几个字？ 彼就是彼此的彼，定就是一定的定， 定 愚痴就是无明那个愚痴，一指的一，上下的上，娇慢的慢。 为什么用这个？彼此的彼，这什么？这一句是什么？ 彼这个人一定愚痴，他依止于真上慢，所以他愚痴。 哦，了解。好，那我可以问一下上师。 可以啊。 上次讲义六第五页。倒数第七行哦，在讲这个超五部位这里，超五部位者为第八地，一切烦恼不复现行。离五部位应名超五部，五部位果出地理离。他既然说那个五部位。果出地已离，那现在又提示讲，是因为前面这一句一切烦恼不复现行的原因吗？ 是 程度更高的， 因为他一切烦恼都不复现行了，所以他不会再有五部位的因了。那么从这个地方来解释超五部位， 那因为你在解释是。有说他已经离那个有功用恶行，能够任运自在，安住在那个纯无相处。那是你在解说的时候有提到说，在第八地这边，他已经能达到说一切诸行。一切诸相，所有诸行都不能动菩萨的心，所以说一切烦恼都不复现行。那这边是只有讲杂染的方面，因为戒律法师更早以前有提过一件事，就是第八地菩萨正入第八地菩萨会有一件事，就是他会想要进入那个涅槃。 是， 然后因为你这边说一切诸相所有诸行都不能动菩萨的心，可是因为法师你以前在讲那件事的时候说，因为他想要入涅槃，然后十方佛会现前，所以应该把这件事情 这边讲一切诸相一切诸行就是烦恼嘛，烦恼相跟烦恼行不能够动菩萨的心嘛， 是。所以指的是烦恼的方面。 对， 因为你讲一切，所以还有那件事。 那我讲一切行， 嗯， 那是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把那件事情鉴别出去。 那如果经常写一切行呢？ 哦，是这样。哦，然后 你要看那段文，它的意思是要告诉你是哪一个部分。对不对？那如果他告你讲的是一切有违法，但是他就写一切行，那你解释什么呢？那你要怎么解释？那行这边又可以解释成什么？牵流的意思，那就是有违法的意思。但是一切行有的时候又可以解释什么？全部，你说一切嘛？ 对， 对不对？所以你要看他的上下文还有整段的意思来判别。你说不能够要求我说每一个字都要给你想到，说都要讲解的很清楚。我已经讲到很清楚的地位，对不对？ 然后下面这一句哈，一向去入不退转位者，为第九地决定去入第十菩萨众行圆满不退转位。您在解说的时候有提到说，因为他已经破了那个无相即灭的爱障。然后证得四无碍智，我想问一下，这四个字就是关于这个无相即灭，不会再。 第八地菩萨为什么要入涅槃？就是因为他对无相即灭。 哦， 还有说， 哎对， 那第九地他已经破掉了这个爱住，所以他能够无家行无功用的做自利利他行。 指的就是第八地， 就他就是破掉第八地的爱着心，对于无相即灭的爱着， 还是不太懂那个无相即灭指的， 就是涅槃呢、啊。 哦， 对于涅槃的爱着， 对涅槃。好，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